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三伏苦书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凳，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蒋干、蒋子义过江，名义上是来看望同窗好友周瑜、周公瑾，实际上呢，却肩负着为曹操打探军情的重任。那么周瑜呢，也猜到了蒋干的来意。两个人见面之后，表面上非常的亲近，但在内心当中却又互相提防。那么较量之下，究竟谁会技高一筹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周瑜抢行几步，那蒋干得耍个聪明啊，往前这么一走，公瑾，别来无恙。哎呀，好友前来，用心良苦啊！多年不见，莫非是替北边曹操做说客吗？啊！你要看《三国演义》原文，蒋干愕然。什么叫愕然呢？愣了，呆了。这一句话让周瑜给戳破了。所以说您看兵书战策也是一样，人处事一样，你来暗的我来明的，你来明的我来暗的，我这人呢就老来明的，我不会阴的，明儿我也得学学啊。这个学的75了，阴的我还真不会，有什么话讲在当面说完我痛快了，对不对？反正我心里没愧就得了。周瑜心说，你是暗中替曹操做说客，我给你点明白了。哎呀呀，多年不见，我前来见你，你怎么这么样琢磨我呀？我怎么会为曹丞相做说客呢？啊，不对呀，你要疑心我，可就看不起朋友了。哎，我虽没有诗况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您看提到诗况了啊，今天呢我们得说说这诗况，说为什么我先说到这儿再提诗况，不然冷不丁这诗况干嘛的啊。我虽没有诗况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现在理解这诗况之聪啊，好像就是第六根神经的感觉似的啊。我觉得我这第六根神经就不错。第六根神经不错的人世界上并不多，诸葛亮就是啊。这个您要听咱们三国演义啊，说诸葛亮事情不到先知道，周瑜是事情到了才知道，曹操这事情过了才知道，蒋干呢是事情过了都不知道。所以人的聪明，你说他笨吗？也不是笨， 他就在这根神经上他特别不敏感。所以说传流后世说有失旷之聪。那么失旷之聪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刚才我说了这四句开场诗，说他保的是春秋时代的晋平公，晋平公的父亲晋悼公，追悼会的悼。他是干什么的呢？在潮州乐师。乐师呢在那个时候是可以参与国政的。失旷这人最后能当到太宰，而且他从政是个大政治家，都说他是个大音乐家，抚琴奏乐。但是您要查一查失旷的历史，失旷是个大政治家，而且能指挥战争，失旷的耳音特别好。说失旷是个盲人，说失旷盲人有三种说法，一个是说天生来就瞎啊，所以他特别，你看这人就是凡是眼睛看不见的耳音都好啊，凡是耳朵听不见的眼睛都好，这是自然形成的，是吧？说失旷呢都说他是盲失。那么失旷这眼睛到底怎么瞎的？三种传说，一种呢是他天然的瞎，另外呢有人说呢是因为他专心致志为了学这抚琴学音乐，他用艾绒啊艾草把眼睛熏瞎的。还有一种呢，他就跟魏国的这个宫廷的乐师在学习的时候，跟他老师学习的时候，他好动，他不专心，老师老说他。后来他为了专心致志，用那梅花针把眼睛扎瞎了，然后他学习乐器，学习音乐，最后他比这师傅还高，青出于蓝胜于蓝。反正三种说法，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失旷是个盲人啊。失旷之聪，说失旷这人耳音好，耳音好到什么程度？说双方打仗了，那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这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他在自己这方面，这仗打得赢打不赢，他趴在地下拿耳朵一听，听对方的脚步声音，对方行进的声音，对方响炮擂鼓的声音，他就知道赢还是输，耳音就这么好啊。说这个有感觉没感觉？您看我呀75了，我们家那个电视啊老搁一频道搁到5上，我跟我老伴儿我们俩都喜欢看体育，什么斯诺克呀跳水呀这个排球啊篮球啊啊看的那个男篮挺着急的，看女篮赢了哈，三连冠是吧？我马上给杨毅发一消息，是吧？这个，看我就是知道这个男篮首钢一输啊，民脂必须住院，这我已然预测到了，是吧？人已然到了集中一高点，唰下一拜，肯定我说你替我向民脂问好吧，希望马布里再将给我们创立一个新的时代，希望我们下回能得还能得头一名。总而言之呢，对首钢男篮寄予希望哈。这个我们俩都喜欢体育，像我这么大岁数喜欢体育的好像不算太多啊。我记得那个看那个世界杯足球，反正中国足球我不看啊。世界杯足球我老看是吧？而且老是夜里看，反正我这人也熬夜啊。我记得有一年那个法国得冠军的时候，那法国那大秃子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们那老伴儿跟我们那闺女跑阳台上等着，不敢看了这一球，后来扒着一球踢在这场边的，扒那大那秃子。把这球踢进去了，我说进啊！俩人进来了，好家伙，那个什么，那老伴抱着我们那闺女，呵，赢了，赢了！我说赢了，害着你们什么了？但是就是爱看，就喜欢看啊！这个，喜欢看这体育节目。这个说着说着，你看就说差了啊！为什么说差了呢？因为看这足球啊，有时候他就跟我说，说咱俩打赌今天谁赢？我说你甭看别呀，两个队的队员。往厂里一走，领着小孩，你看这精神劲儿，你看他们的心态，就知道哪个队赢。他说：“你能预测吗？”我10回预测9回成功，啊，说明我有失控之聪啊。您下回再让我预测就不行了，是吧？就预测到今天了，下回咱就不灵了，是吧？嗯，就说失控之聪啊，他这种感觉，这种感觉好像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啊。这感觉呢跟说书有关系，您看我一说书我就那么一学嘛，拿眼睛一学嘛，我一看您一耷拉脑袋一闭眼要睡觉不爱听了，我赶紧换方式，是吧？这个可能是察言观色呀把点开活练出来的，是吧？这个失旷这个人呢，说他聪明学习乐曲啊，失旷的事迹呢咱不能全说了，咱们就举个例子啊。失旷呢他跟他的国君，刚才咱们开场时说了啊，就能讲这道理，老了也应该学习，而且他敢顶撞国君，说他是个大政治家，治国之道，他能够直言相见，是吧？ 这个师旷五脉脉，就是你有五个条件能做到好的君王啊。因为咱们今天重点的不是讲师旷，就讲师旷之聪。那么师旷呢，既然是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他的耳音特别好。师旷呢，他敢顶撞国君。有一回哈，这个国君请客吃饭，文武权臣，那时候不叫文武权臣，咱们现在就这么说方便，文武权臣都在座，大家伙席地而坐，前那一小桌过去都是分三制啊。师旷在这儿坐着，国君在这儿坐着，喝高兴了，这晋平公用手一捋胡须，你说当君王多好，我说话谁敢违背，谁也不敢，当君王太美了。师旷的在这儿坐着呢，他前面老放一架琴啊，因为他老弹琴。师旷听见这句话，把这琴抄起来，啪就往他君王脸上摔。这君王往后一仰，没碰着这琴呢，就摔到墙壁上了。晋平公一歪头，你拿琴摔谁呢？我摔我旁边一小人，你冲我摔的，我不是小人，我是君，你是臣，那我倒没想，我就听我旁边一小人说要做君王多好啊，没人敢惹，说话都是对的，错了都是对的，这种小人的话我不知道出自君王之口。底下这些人就给师旷说坏话，把他杀了，宰了他，给他轰出去，宰了他。晋平公还是很明白的，这件事赖我，我引以为戒吧，我作为经验教训，我不应该这么说，我作为君王应该很谦虚，不应当这么说。您就说师旷这人多么耿直，他有他的政治主张，以民生为本。说有一回啊，晋平公就在边城这盖了一座很美丽的宫殿，宫殿盖成以后呢，魏国的国君前来祝贺，魏国的国君呢带着一个乐师叫师娟，走着走着呢，走到浦河旁边，天黑了，就得住在馆驿里头，闲着也没事啊，每天忙于国事。魏国的国君这么一想，魏灵公，哎呀，今天闲着没事，我欣赏欣赏夜景吧。由打这个馆驿里出来一看，高高的月亮是吧，满天星斗出泉，小桥流水，流水涓涓，哎呀，柳树枝这么一飘，诗情画意，觉得特别好，就坐在这浦河的旁边了。坐着坐着，忽然间听见一种优雅的琴声，哎呦，这好听，非常动心。来，把乐师诗娟给我叫来。拜见大王。诗娟呐，你听见了？我听见了。乐曲声。你听过吗？没有。你呀，坐在浦水旁边，好好的把这支曲子听完了，把它记录下来，将来好演奏。遵令。这位诗娟呢，就坐在河边记，啊，宫商角徵羽做这琴谱，整个把这曲子听完了，泪如雨下，听着非常心动，把曲子记录下来，然后就开始练习。任邓登城，等到了晋平公这儿，两个国君相遇了，一看这宫殿参观完了，剪完彩了，按现在说啊，然后呢就摆上酒宴了。酒宴摆好了，大家伙在这儿庆贺宫殿盖成。当然晋国呢有歌舞，晋国呢有乐器，歌舞一番，乐器演奏一番，然后呢魏国的国君就得答谢，这么盛情接待。诗娟呢，你来演奏一曲，心有成竹。你想想，浦水听着这么优美的乐曲，让诗娟演奏，诗娟也是个大音乐家。调好了琴弦，在这一拂琴，焚上香。调好琴弦，手指一动，弹出的音调来，当时四座皆惊，好听啊。师旷呢是个盲人，他坐着听着，微笑着听着，听着听着脸就沉下来了，听着听着眉头就皱起来了，听着听着蹭一下站起来了， 走到诗娟的旁边，用手一扶琴，别弹了，把诗娟吓一跳。他得看自己的国君呢，一看魏国的国君，魏国国君也很茫然，这怎么当的事儿？弹着好好的不让弹了。当时晋平公就不高兴了，两个国君共同庆贺我的宫殿建成，诗娟在这弹，人家也是魏国的首席乐师啊，大家伙都这么一听，你来这么一出，不是进客之礼呀、啊？哎，事后你要干什么？大王，这音乐要是绝好的音乐，非常好听，非常优美，它可以助人兴奋，助人奋斗。如果要听了亡国之音，这人可就堕落了。这种亡国之音你也要听吗？何为亡国之音？很激动人心。不对，我听出来了，这是当初暴君纣王手下的乐师师言演奏的。就因为纣王听了这种乐曲，宠爱美色，祸害文武大臣，使纣王国家灭亡，他成为残暴之君。师言知道自己错误了，所以抱着琴就跳到浦水当中。那么诗娟就是夜间听到浦水里边流传出来的这种靡靡之音，亡国之音。您是君王，我问您，愿意听好的音乐呢，振奋人心的，还是愿意听着亡国之音？当时没人敢说话了，诗娟都傻了，看着国君，国君看着晋平公，晋平公脸上下不来，把脸往下一沉，你好战，怎么着也让人把曲子弹完了再说。纣王都死了多年了，现在什么朝代？暴君已然没了，现在国家太平，你后战。强推着把诗框拉到旁边，接着让诗娟演奏这首曲子。大家伙静静的听着，是好是坏，谁脸上都不敢带表情，好听不好听？好听。咱们先说到这儿，评论一下啊。有的人说呀，说诗框这人太保守，新的音乐事物他不接受。有人说的就是这种靡靡之音，我好像似乎有点感受，我不加以评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诗况保守呢，还是确实是这种不健康的音乐能够干扰人的神经，尤其是对君王来说。把这首曲子弹完了以后，晋平公就问诗况说，乐师，我来问你，这叫什么曲？这首曲子叫清绝。哦，还有比这首曲子更加感人的吗？有。什么曲子？清止。你能不能弹奏一曲？不能弹。会吗？我会。为什么不能弹？因为这首曲子是给有修养的人听的，是尽善尽美的一首曲子。因为你不够这个修养，虽然是国君，你修养不到，你就不应该听这曲子。您说晋平公脸上下得来吗？我就命你弹奏一曲，愣强迫着师旷弹奏这首曲子。师旷静了静心，焚上香，调了调琴，开始弹奏这曲。大家洗耳静听，鸦雀无声，地下叫我真都听得见。当这头一串音响叉叉叉出来时，就瞧见殿内起了16只仙鹤，仙鹤冉冉飘到天空，就在殿外头天空中来回翱翔，叫出的声音十分好听。当第二串声调，这乐府出来之后，这16只仙鹤排成队伍，一边飞舞一边唱着优美的歌声，它的叫声就跟这琴声和弦在一起，动听啊。三创弹完了之后，音乐止了，16只仙鹤踏踏实实归回原处，整个殿中的人全都惊呆了。晋平公把这生气的事全忘了，站起来倒了酒，亲自端到师旷面前，太好听了， 我敬你一杯酒。还有比这手轻直更悲怆的吗？有，还有一首，但是您可不能听。为什么？这是当初皇帝在召集鬼神的时候制作的这首曲子。这首曲子叫《清雨》。你就弹，我不敢弹。弹完了以后招出祸事来，没关系，我扛着。强迫着师旷弹这首曲子，师旷往这一坐，调好了琴弦，啪，头一个音符一出来，就瞧殿外乌云滚滚就起来了。等这头一段音符弹完了之后，乌云滚滚遮住太阳，天空弥漫，狂风大作。第二串音符弹完之后，狂风大作，暴雨交加。第三串音符弹完之后，电瓦接去，殿内的帷帐一块一块就碎了，整个祭祀的这些神器啪啪全掉到地上了，大家伙全吓傻了。弹完这支曲子，摁住了琴弦，唰的一下全都下来了，恢复如常。师娟站起来，走到师旷面前，握住师旷的手，师父，您演奏的太好了，这才叫惊天地泣鬼神。师旷的传言很多，咱们今天就说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师旷之聪，闻师旷之聪。我有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有师旷的这能耐，这聪明，这耳音，我就知道你对方要干什么。所以师旷这人很了不起。您要现在看那个道庙里头有这千里眼顺风耳哈、据说这顺风耳呢就是师旷，但是呢我觉得好像这个尤其是把它搁到西游记里头就太污蔑它了，是吧？这个顺风耳啊，什么都听得见，还得千里眼。咱们现在马上就要说到草船借箭了，草船借箭有这篇大雾垂江赋，是吧？这个离楼之名啊，虽有大雨之志，难测其浅深，离楼之名焉能辨乎这个咫尺。就说离楼这千里眼，相隔一百步能看见身上的那个鸟的身上的鸟羽毛那种毫毛的毛根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这是制造的一个神，那么师旷的确实在历史上有这个人啊，把他搁在西游记里头，是吧？一替着孙大圣这一禀报，这又有点不值钱了，是吧？实际上呢就说千里眼顺风耳，顺风耳呢说的就是师旷。古人呢他有时候对这个音乐家的描写啊也不是说很到位的啊。今天为什么把师旷这故事说了呢？就因为周瑜周公瑾的雅量高知，说你蒋干来替曹操做说客，蒋干不承认，我没有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我就知道你干嘛来的。所以今天咱们简单的把师旷的事儿给说说啊。过去我记得我说师旷的时候，我就跟我爸爸说，您这师旷您就知道点，那再多的地儿，我爸爸给我一小本师旷这本书，我到现在还留着呢哈、那时候就如获至宝啊，看这师旷这本书，哎呦这看呢，那现在您打开电脑一查就有了，是吧？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些老艺术家呀他们真不容易。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尊重生命，为您点赞。